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此时此刻，主神盯视着屏幕上同步传回的影像，冷笑连连。 哼，他还有心思去管别人？ 从池小池进入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发展都完全合乎主神的想象。池小池进入另一个灵异系统之中，而按照系统及数据的运行规律，西楼的优先权远高于061，因此061在这个世界是不能开口跟池小池交流了，各项能力也会受到异世界的规则限制。如果他变成鬼，就很容易被系统内的阴气浸染，渐渐变成丧失神智的厉鬼。如果他变成人，也只是一个比普通人身体素质强些的人。一个人只长了一双眼睛，不可能时时刻刻盯护在池小池身边，保他安全无虞。更何况按照保密规则，061不能向池小池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而在一步行差踏错就会坠入深渊的灵异世界里，池小池怎么可能马上全盘信任一个陌生人呢？综上所述，根据主神判断，在那种世界里，对鬼怪恐惧的池小池不可能不死上一回。只要死亡，他就会被强制拉离世界，精神体必然受创。而精神体只要是连续受创，池小池怕是会陷入痴傻甚至疯癫，主神就不必担心他会有撞破自己秘密的风险了。正在主神满心欢喜地盘算着自己的计划时，他的专属 AI 档： 你好，061也有了生命体征。 他选择了什么身份？ 人。主神略有遗憾地摇了摇头，想如果是鬼那就有意思了。在主神感慨间，大屏幕上一个颀长的身影在池小池所在的化妆间门口站定，礼貌地抬手敲了敲门。池小池正踌躇着要不要去片场看一看，便被乍然响起的敲门声惊得头顶直往上冒冷气，但转头一望，入目的人却叫他微微一怔。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自外走入，修腿宽肩，气质儒雅至极。那副眼镜落在他悬胆似的鼻子上，衬得那一双偏狭的桃花眼愈加金贵。他斜背着一个巨大的化妆箱，对池小池温柔欠身： 你好，春阳，我叫甘玉，是你的专用化妆师。 以前执行任务时，宋春阳都会用化名，然而这个任务里显然是不能使用化名的。池小池用宋春阳的眼睛看去，确认眼前站着的是人，紧绷的精神方才稍稍放松下来。但他在宋纯阳的记忆里搜寻一番，可以确认在古堡大厅中集合时，加上宋纯阳、袁本善和关巧巧，一共有7个人参与此次任务。而这7个人里并没有这样夺目的人存在。在池小池大脑飞速运转时，甘玉已来到他的面前，将原本放在化妆镜前的化妆箱搬开，打开自己随身的化妆箱。相比于那些破瓶烂罐，甘玉身上携带的化妆品算是一线影星的顶级配置了。甘玉用手指抬起池小池的下巴，审视了一遍他面上的妆容，就先取出粉饼来，一边为他补妆一边说： 导演如果问起，就说是我来晚了，是我的错，记住了。 这个人的气质与说话语气都叫池小池无法控制地想到了一个人。 六老师。 池小池抓住他的胳膊。 你不是说过在任务世界里变出身体来是违规的？ 我不是。 甘玉微微凝眉，发现眼前人似乎是真的不记得他了。甘玉温和道， 你忘记了？我也在市第三医院工作，是外科的。 身在须臾之间里的主神把二人的对话尽数听入耳中，不觉冷笑， 装熟人想要拉近关系，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过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而已，能抵什么用。 在大屏幕上，池小池也如主神所想，向甘玉提出了质疑。 那刚才在大厅集合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你？ 主神颇得意地哼了一声，一旦甘玉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池小池自然会疏远他，到时候二人无法相互信任，就等于自断臂膀。然而不等他继续想下去，他就听到061化身的甘玉平静道， 发布任务时只说了集合地点是在古堡，是不是？ 池小池点头。 我和我妹妹来得最早，所以上古堡的二楼三楼看了看，没有到大厅集合。 看到这一切的主神疑惑道， 妹妹？什么妹妹？ 等到他意识到 AI 异乎寻常的沉默时，化妆室门口出现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孩。那是一个颇有江南感的烟雨美人，论姿容却是和甘玉如出一辙的优雅温润，美得极有内容。更重要的是，她的五官几乎是甘玉的柔和版本，左眼下落着一颗泪痣，与甘玉右眼下的泪痣遥相呼应，身份如何几乎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女孩确认了一下门口临时贴出的姓名牌，才温柔一笑， 你好宋春阳，我叫甘棠，是你的服装师。 与哥哥不同，甘棠讲话有一点点苏白口音，除了身材有点过分挺拔高挑外，气质温婉，简单的白衬衫配黑西裤，简直像美人鱼刚刚换得了一双完美的腿。但能在没有阴阳眼的前提下活到第八次任务，傻子才会认为这对兄妹像外表一样无害。 你的眼睛。 果然，等甘棠走近，看清了宋纯阳的双眼，清晰了一口冷气，对自家哥哥道， 他是不是论坛上提过的那个？ 自从度过第七次任务，有人在论坛上感谢过宋纯阳这个帮助了他们的同伴，那段时间宋纯阳简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还特意有人为他开了分析帖，分析阴阳眼在执行任务中的好处，更有人出高价悬赏想与宋纯阳结盟，价格甚至开到了六位数以上，一度让小穷逼宋纯阳心动不已。但想想与原本善的盟约，他还是强忍心痛放弃了。现在这个价值六位数的人就坐在他们面前，甘玉没有看自己的妹妹，单膝跪地抬头问池小池， 你是吗？ 池小池不答，单指把他的金丝眼镜从鼻梁上挑下。池小池举着眼镜看， 果然是平光的。 说完他把眼镜戴在自己的脸上，凑近甘玉那张标准的温文尔雅的贵公子脸，眨了眨宝石似的异色双瞳， 自己看啊。 他呼吸的热气扑得甘玉的睫毛微颤了颤，披着甘玉马甲的061暗暗地呼了一声要命，他早就给自己做了滤镜，不管池小池换成哪一张脸，在他眼中的池小池永远是他本来的模样。这个本来做作的很的动作由那张脸做出，效果惊人，活脱脱一个妖精。池小池注意观察着他的耳根，这个人的气质着实太像061了，稍微一试探应该就能得出结论，按照061的性格。可还没等他的耳朵变红，池小池的下巴就被轻轻捏住了。 甘玉似笑非笑地仔细审视着戴了自己眼镜的池小池，嗓音依旧温和，但眼神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宋护士平时应该是戴了美瞳的，现在看起来好像的确远超网上给你开出的价格。50万，跟我们结盟怎么样？ 一发现这人不大可能是061，池小池的玩闹之心就收了个七七八八，挡开他的手想了想， 我有盟友了。 甘玉单膝跪在他面前， 70万。 甘医生能活过八个世界，还需要我的帮助吗？ 不用照顾我。 甘玉指着身后的甘棠客气道， 我想请你保护我妹妹。 甘棠对哥哥的举动似乎也没有异议，微微向池小池点头示意。池小池撑住脸说， 我再考虑考虑。 甘玉眼睛也不眨一下， 100万， 成交。 你考虑了有一秒钟没有？ 其实西楼不大赞成池小池跟这么一组突然冒出来的兄妹组队，但相较之下，这个直接提出金钱交易的陌生人好像比宋纯阳的枕边人还要可信很多。